第12课，你在哪儿学习？一，课文。一，你在哪儿学习汉语？你在哪儿学习汉语？ 在北京语言大学。 你们的老师怎么样？ 很好。 你觉得学习汉语难吗？ 我觉得语法不太难，听和说也比较容易，但是读和写很难。 二，你们的老师是谁？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同学，是我的同屋。 你在哪个班学习？ 在103班。 你们的老师是谁？ 我们的老师是林老师。 二，生词。语言。大学。怎么样？觉得。语法。听。说。比较。容易。读。写。但是。给。新。同学。同屋。班。专名。北京语言大学。林。 五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同屋。动物。大学。大雪。 觉得。缺点。语言。预言。 比较。必要。语法。依法。 办公楼。教学楼。公寓楼。宿舍楼。